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早上我们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2章15到22节是很有名的，特别是耶稣所讲的这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我们常常也只会听到前面的部分，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听牧师或者老师教导我们说，基督徒要顺服政府，政府要交税，要遵守交通规矩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对的，并且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这部分。但是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如果好好的按照上下文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知道这段经文主要不是关于基督徒对世上的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圣经有其他的地方专门是给我们这个教导的，比如罗马书第13章，还有我们最近在查经班所看的彼得前书第2章。今天这段经文呢，主要是继续记载宗教领导人跟耶稣的辩论。这个辩论我们已经看了好几个礼拜，宗教领导人拒绝了耶稣，很想要害他，耶稣反而不断地责备他们，也叫他们一定要悔改。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宗教领导人如何想要害耶稣。第15节说，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因此他们就决定问耶稣一个问题，好像耶稣怎么回答都会给自己找麻烦。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是，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耶稣如果说可以的话，讨厌罗马政府的百姓就会很气耶稣，但是如果耶稣说不可以，警察就可以拘捕耶稣，因为他叫百姓反对当地的政府。那么耶稣明明知道这些领导人就是要找他的把柄，他们首先很狡诈地跟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并且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表外貌。耶稣知道他们讲这句话根本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是这样想的，他们只是拍耶稣的马屁，为了好使他就掉进他们的陷阱。因此他们问耶稣可以不可以纳税给该撒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说，假冒伪善的人啊，为什么试探我？接下来耶稣就胜过他们，耶稣比他们还要厉害，耶稣叫他们给他看上税的钱，他们就拿过来之后，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上税钱的像和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因此耶稣就回答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宗教领导人听了就很稀奇，也就离开耶稣走了。这段经文主要不是在讲基督徒对政府的责任，这段经文主要是跟最近好多个礼拜的经文一样，强调虽然宗教领导人很骄傲地拒绝了耶稣，但是耶稣还是有权柄做他想要做的，也说他要说的，他是上帝的儿子，是所有人的救赎主。为了进上帝的国，人必须悔改并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法利赛人绝对不要接受这个，按照这段经文可以说，他们不肯把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他们不肯把上帝的荣耀归给他，他们自己要荣耀，他们不肯悔改，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悔改，他们不肯相信信靠耶稣，不肯承认拯救人的荣耀全全完完全全是他的荣耀，他们骄傲地认为他们可以靠自己拯救自己，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荣耀的。所以耶稣和宗教领导人持续的辩论，和宗教领导人如何持续的拒绝耶稣，是这段经文的重点。那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还是跟最近几个礼拜一样的，我们要再一次的悔改，承认我们骄傲的罪，承认我们只能依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怜悯，承认拯救我们的荣耀全部都是上帝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站得住，完全是因为上帝白白地给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唯独借着信耶稣基督才称义。我们求上帝借着他定我们罪的律法和坚固我们信心的福音，今天在我们心里面重新做这美好的工作，使我们悔改认罪，又使我们相信上帝在基督里的应许。那么因为今天的经文的重点跟最近几个礼拜的重点是很像的，所以我想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思考耶稣所讲的那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那么这句话真的好比一个可以让我们进到好多圣经丰富的教导的门，光解释这句话也可以讲好多的正道。我今天只能试着提供一个简单的架构，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耶稣所讲的这句话。首先应该澄清一下，一切的物都是上帝的，上帝是创造保存宇宙的，也是宇宙的主宰，什么都是上帝的，都是属于他的。因此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从启示录所引用的经文所说的，我们就可以承认说，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当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的时候，他的意思不是说好，这些物是我的，那些其他的物呢，那些是该撒的，不是我的，不是这样，所有的物都是上帝的。但是因为该撒这是指着所有世上掌权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表，上帝的仆人，所以当我们把物归给该撒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在给上帝了。罗马书第十三章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但是他用两种方式做他掌管的工作。首先，上帝借着所有世上掌权者掌管世界，这些掌权者包括政府，也包括父母，也包括老师的，在这个领域里面，上帝都是借着他的律法来掌管。在这个领域，上帝这样使用律法，就是指律法所谓的第一个作用或者效果。借着律法，上帝要保持社会的安定，也要约束作恶的。关于这个，圣经叫我们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那么我们应该归给该撒的物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我们要顺服这些掌权者。彼得前书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法恶赏善的臣宰。除非掌权者叫我们做违反上帝的旨意的事，我们就是要顺服他们。我们要交税，也守交通规矩和其他各种律法。 我们这样顺服他们，不是为了跟上帝积功德，或者跟上帝建立好关系。我们顺服政府，纯粹是因为这样做就是上帝的旨意，并且这是对社会好，也是对其他的人好。我们同时也要为掌权者祷告，像我们刚才所听的经文所说的一样。我们也要参与我们国家公民能参与的政治活动，比如你若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应该了解政治候选人的立场，然后用智慧来投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负起。好，我们在这整个方面把该杀的物归给他，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是否在各方面都顺服他们，也常常为他们祷告，也用智慧参与我们能参与的公民活动？做这些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热烈地来做的。这样做是上帝的旨意，也是对社会好。上帝借着掌权者掌管他的世界，他用他的律法来掌管，我们应该听从这个律法来顺服掌权者，这是上帝第一种方式来掌管我们人。那么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教会里面所掌管的。在这里，上帝主要是用他的福音来掌管。在社会里面呢，上帝只有用律法，没有用福音。但是在教会里面，他主要是用福音的，他是借着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赦免、救恩，全部是他赐给我们的白白的礼物。他借着这些在教会里面掌管。那么上帝在这个领域肯定也使用他的律法，但是他在这里用他的律法的目的是跟他在社会用的目的不一样的。在社会，上帝用他的律法是为了保持社会的安定，但是在教会里面，当我们主要在谈人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上帝用律法主要是为了准备我们人听福音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福音。上帝在这里用他的律法好比一个镜子，让我们看出自己的罪，也像一个锤子来定我们的罪，压碎着我们。律法如果好好的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上帝的福音，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的赦免、他免费的救恩。上帝是借着教会，是借着基督徒，因为教会就是一群基督徒，上帝借着教会来传讲福音，因为只有福音能拯救我们人。因为我们人包括基督徒都是骄傲的罪人，因此我们需要听律法。但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听律法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接下就领受相信福音。律法让我们准备好能听福音，人领受相信福音是上帝最大的目标。那么在这个领域里面，当我们在谈教会的领域或者人跟上帝的关系，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当归给上帝的物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归给他的物就是根据上帝给我们的两个信息，律法和福音。上帝借着律法让我们知罪，也因着我们的罪压碎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应该悔改承认我们的罪。如果要说我们要归给他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给他我们的罪。对，其实他早2000年前早，耶稣就已经把我们的罪拿走了。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在担当我们的罪。圣经说，耶和华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还有上帝使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因为耶稣就拿走我们的罪， 所以当我们现在今天悔改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跟耶稣说，对啊，耶稣，这些我的罪其实是你的，你早就把我这些罪已经给我拿走了，现在我就把这些罪归给你了，我们拿给耶稣了，他也就把他们丢掉，他把他们丢的从东一直到西那么远。谈到这里，我们也已经谈到我们第二个物要归给上帝，那就是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听福音的回应。刚才我们已经谈到福音了，耶稣把我们的罪拿走了，我们就说阿们，感谢主，你这样给我做，这个就是信心，是相信福音。我们也可以说，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在把我们的信心归给上帝了，这是因为上帝是借着同样的福音来创造这个信心。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基督的话就是福音。我们听完福音的时候就说，谢谢你上帝，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赦免我的罪，我们这样说就是在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和那福音所创造的信心归给他了。好，为了总结这个教会领域的部分，我们可以说上帝主要是用福音在这个领域里面掌管，他也会用律法，但是他用律法是为了准备我们能听福音。那么这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会使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会产生我们什么样的归给上帝的动作呢？就是悔改承认我们的罪，还有相信福音。今天我们所谈的律法是包括我们在社会里面的责任，我们要顺服政府，也要常为掌权者祷告，也要参与公民能参与的活动，包括在选举的时候我们用智慧来投票。当我们之前谈这些立法的时候，我们是在谈上帝如何用这些跟政府有关的立法来保持社会的安定，但是这些立法同时也会定我们的罪，因为我相信我们常常没有好好的做这些，所以定我们的罪。其实上帝的律法总是会定我们罪人的罪。我希望你们今天也能够看到你自己在这方面的罪。但是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之前崇拜开始的时候也已经承认了我们的罪，我相信你们现在也承认了我刚才提的那些方面的罪。若有的话，律法已经做完了他的工作，现在是福音的时刻。福音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主要需要听的信息，所以我现在就简单再一次地说一遍，耶稣已经把你的罪拿走了，包括你关于世上掌权者的罪，耶稣2000年前已经拿走了，他今天也重新把你的罪拿走了，也可以说你今天把你的罪归给上帝了，你现在已经得了释放了，你有个新的开始，你可以回到社会里面好好地当上帝蒙赦免的儿女。丰富子圣灵的名，阿门。